伤透的人偷偷的哭着，爱的选择有太多太多，最后剩下的是谁那么落魄。爱的星座在为谁闪烁，谁有收获，谁把谁错过。爱情本身就是伤你又伤我，谁流着泪唱着